这首歌太熟悉了啊，来自于蔡依林的帅你。所以呢一开始呢伊贝尔就说今天早上的情景歌不错啊，全车大合唱。然后呢这个樊盼盼问这首歌是不是周董写的，没错就是周董写的，所以呢有非常浓烈的周董个人的感觉在里面，对不对哈？ 嗯，那今天的签到前10位到底是哪些呢？因为马上大合唱的时候啊，各位还不忘了在一直抱怨我们的签到系统太渣了。 对， 我们也觉得有点渣，但是因为大家人太多了，瞬时间挤进来的话，这个峰值流量确实是有点高。嗯、那么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第一名的这个名字哇，好厉害啊！今天是大写的高涛。第二名呢是江中草珊瑚，第三名梦幻 Monica， 第四名纪大人，第五名好像是新朋友叫做薰衣草香。 是，我们来再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雪莲，第七名是 Infinite， 第八名是麦兜 and 布兜，第九名是 Walker， 以及第十名是黑与白的对比。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战况呢，现在杀的是越来越难分难解了哈。 在首道签到几位吧，就小敏说签到我尽力了，还有王先生6点多就开始给我们报道哈。SQX 西说希望能够有一个签到点名的机会，那么还有缅点樊盼盼努力主位明天哎都点名一下，还有蓝鲸 反正我觉得要首先要鼓励一下大家的这种参与啊，同时呢要跟大家的说呢，今天呢要多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因为今天我们是有奖品的啊。今天呢我们的奖品呢是由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提供的价值188元或者是68元的游戏礼包。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8月2号全平台上线，车田正美联合天美共制啊。 那下载游戏重燃永不言败的小宇宙精神。今天呢我们将会抽取7位听众哈，那其中有一位是获得我们的大奖，所以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最后也是分两个时段吧，分别把奖项送给大家。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就跟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奖品有点关系了，小的时候玩过的难忘的游戏。其实上周我跟老白呢在下午的时候我们俩做过一盘这种互动， 对，就问了一下大家， 对，但是当时说的基本都是小的时候的户外活动，而且呢没有展开聊。那我们今天我们觉得可以看看大家答案是什么啊，包括电子游戏包括户外游戏都可以，都不限啊。 那玩泥巴呀 玩泥巴，我在、 啊、 我在东北玩泥巴，虽然大连不大啊， 对，丢沙包啊，踢毽子啊，电子游戏像冒险岛啊，魂斗罗啊，小的时候玩过的特别难忘的电子游戏啊，或者户外的游戏啊，一定是难忘的。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故事的话，在你如果是副驾驶或者保证开车安全的情况下，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分享给我们。 对，你告诉我们故事以后，静宇给你唱段歌，你的故事我的歌哈。 对，马斯蒙过来救命啊！ 哎，开玩笑了，哎。首先我先问一下你小的时候的这个印象深刻的游戏是 玩泥巴？没有了， 真的玩泥巴 吗？怎么可能， 你一直玩尿泥吗？ 不，我小时候难忘的应该就是给芭比娃娃做衣服吧，因为我特别喜欢给芭比娃娃做衣服、我们家有好多的碎布头。 那你看来你是会用你们家那个大布头的缝纫机了？ 不，我妈用缝纫机然后剪下来的碎布头给我然后我给芭比娃娃做衣服 啊。 就用我奶奶的话说，就是静宇小的时候特别乖，就一个人在房间就能玩一天。因为你知道剪衣服这东西是需要很专注的，你没空拉着大人或者小朋友，就我一个人会拿着剪刀然后就在那边来，但当时不会用线，所以就用胶水粘，就娃娃穿着穿着会裂开，你就想那个劣质服装了。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想法吗？你小的时候一定憋坏了，现在这么能说 啊。对，小的时候不跟人交流。 对，所以呢我觉得，但你刚才在这个打样当中呢，我觉得看到了一个特质，就是小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真的是超级专注的啊。那天呢我们在说你一心一意直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我觉得我们真的说的是玩游戏的时候真的是超级一心一意的感觉。 是，小的时候玩过的游戏，户外游戏电子游戏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告诉我们吧。今天要送给大家奖品，所以互动的时候不要忘了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花儿乐队的一首歌曲，一听就带回了那个年代，听到的是静止。 生活有所言。 北京人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有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荷尔蒙爆棚的，来自于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带来的 What I Like About You。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其实就是说你最爱的游戏是什么？ What I Like About You。那刚才呢，静瑜说到了自己小时候比较难忘的游戏呢，要想想呢，这边说到了，哎，我妈妈说她小的时候玩的跟静瑜一样。 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想想是一个小朋友好吗？好像觉得我玩的游戏很有年代感一样。 先把梗抛出来再说嘛，对吧？ 还有陈丽也说了，就是说我跟静瑜有同样的爱好，就是给芭比娃娃做衣服啊，纯手工制作。但他高级一些，因为我说我不会用针嘛，所以我都粘。那他说他是用针一针一针的缝起来，就还记得那个时候手被扎了好多下。 你看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就这么开始了哈，陈丽。小新呢说电子宠物当时可是风靡一时，半夜呢定闹钟起来都要给他喂食，让他上厕所，就这样还是养死了。所以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长大之后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 这个东西我也想养，就是这小小的一个机器哈，反正你就每天要给他喂宠物啊，逗他玩啊等等的，就每天也。也是定闹钟，但后来还发现就是不知所踪这个东西， 对， 感觉就跟现在的旅行青蛙有点类似吧。 你知道当年这个尤其 QQ 有宠物的时候，大家有多少人是专门为了那 QQ 宠物一直留着那个 QQ 秀还是之类的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啊。 对， 还有刘真给我们提到了很多户外的游戏，说跳皮筋、踢毽子、砸面包、摔泥、琉璃珠、钉沙包，哎呦，这满满的都是户外的活动， 对， 都是回忆啊。但是现在教孩子都体验不到这种游戏的乐趣了。 太子也说，你看当时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户外活动，小男孩特别喜欢玩拍洋画，绝对是儿时的最爱。我们当时叫拍洋片哈， 哎，好多人都提到拍洋画了， 对 对，还有飞鸟都提到了、嗯、 对。然后呢，小朋友在一块对比呢，互相较量，运气好的话还能把对方的洋画赢回来。你不能说运气好的话一看你就赢的比较少，我们要 运气好，凭实力赢回来。 对啊，基本都是赢了对方的，然后再拿对方的跟别人换，好吧。 对，还有很多秘诀，比如说一定要把那洋画就折一下，就有一定的弧度， 窝个角，对对对， 拍的时候那手要弯成一定的，就是这样的话比较容易起风，就可以把他们整个拍过去。 是，然后橙子这边呢说到了一句话，我不知道静瑜你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ABA 啥呀， 这是一个通关秘籍，所有玩魂斗罗的人都知道，三十条命就这么出来了 啊哎呀天哪，这个我就觉得好熟悉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对对对，你看底下那个 GVVS 说 也说肯定是魂斗罗游戏啊，记得啊，就是刚才说了一遍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ABA 可以加三十条命， 难怪我每次都玩不过。哎，早点知道现在你还有这个魂斗罗的游戏吗？ 现在有，不过你每次在玩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梗估计会有点、 不行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三十条命续回来。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小的时候玩过难忘的游戏，请大家继续把你们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因为今天我们会有奖品送出啊，而且奖品的这个额度还挺大的哈。 是，那有188元的一个游戏礼包，还有68元的八个游戏礼包都是要送给各位、 嗯、 所以发送答案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嗯，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夏日青春样尖叫之夜演唱会呢，近日是公布了他们的演唱阵容，除了早前爆出的田馥甄、李荣浩、许嵩以及朱星杰、周艳辰和徐胜恩、董岩磊等实力派之外呢，这个中国新说唱和热血街舞团的一些选手也在名单之上啊。 我觉得刚刚被念到名字应该不能完全属于实力派吧，应该属于已经出名的流量派， 流量 加实力派、 啊、流量包， 因为同样也是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啊，就徐胜恩就被归在了就是实力派当中、 嗯、 当然现在还有更多的实力派，比如像纳吾克热、满舒克、 嗯、 陈梓童、艾热、孙旭、王以太也将出现在现场。 是，前两天呢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比如说纳吾克热啊或者是艾热的歌曲、嗯、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刚刚比较遗憾被淘汰的陈梓童。 我也觉得陈梓童这次太可惜了，所以我们通过歌声来对他表达一下敬意吧。 嗯，来听到的是他的 Hustle。 实力把他们说服，聚光灯照着我爸爸妈妈，我感到光荣，只要坚持就不会做用力的 say my name， 我也是一种心得， you got no one to blame， 永远这么酷，永远永远这么酷，像个冒险家一样不断探着山顶的路，要做就做自己的 idol， 像千年的茅台酒，平常的资格只有用心酿的人才配拥有，不想被牵着鼻子走，遇到困难低着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会有波浪纹照着手， we not born in the hoopBut we aren't in the mood， 没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拼命的哭， You don't know about me，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we're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And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not about the money， But we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It's not about the money。那些乱标签早就听腻了风凉话，说过的都在慢慢实现，没想过做个空想家，总是太理想化，创作难道不需要灵感吗？用心的走好每个阶段，不需要他们任何评价，自己带队伍做个废物，从开始就没有想过流退，不会妥协，不管是谁编造的套路，别想将我输， I'll be running over 这条路走到黑，不在意他们怎么看我，因何学不会，怎样才能够算是成功，这想法像个无底洞，不停的一直在往前冲，撞破南墙才能看得梦，挣扎也没有用，游戏誓言不由衷，话还没说出口，这道已经人去楼空，这世界根本不存在真理，感谢我所经历的风雨，往事全部都洒在了风里，一路的风雨，向往的憧憬，顺其暂别走，太多打算，烦心事偶尔将你打乱，并不需要刻意证明，到底能不能实现，总会给你答案。We not born in the hood, but we on in the mood， 没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拼命的哭。You don't know about me, I don't know about you。But we're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and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yeah, yeah. 来自陈梓潼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Hustle， 边听边觉得挺可惜的，确实是一首好歌啊。 对，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而且实力也非常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游戏的比赛规则失去了进入到下一轮的机会啊。 是的， 确实蛮为他可惜的。我换一个角度也能想象一下，当时是作为中国好声音第一个出场的歌手进入到了周董战队，最后拿到了亚军的名次、那这一次再战另外的一个节目的话呢，其实对他来讲更多的是让大家记住他，打开更多的知名度。 是，万一拿到冠军 然后尴尬呀、 这事儿就不说了啊， 我们来看看互动话题吧。还是看 互动话题吧。樊曼曼说，电子游戏呢马上想起了这个熟悉的声音，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对，就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以为小霸王真的是学习机，只有我们懂得小霸王对我们的生命的重要意义啊。 是，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这个也设计的挺有意思的，就是但其实确实能够打字了，但是更多人其实拿它是用来插卡然后玩游戏的哈。所以印象最深的是坦克大战，他说呢，魂斗罗、超级玛丽、坦克大战、冒险岛、马戏团太多了，影子传说，他说呢，坦克大战呢可以自己建地图，给老家围上几层铁墙，用砖块把敌军的坦克出生地围起来，哈哈，都说到的是一些当时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种玩游戏电子游戏的一些方式了。 他在讲述的时候，我整个脑海当中就回到当时我打这个坦克大战的这个影子当中去了。他说还有这个影子传说，晚上做梦都梦见自己飞来飞去的，就是电子游戏当中大家可能难忘的一些啊。那还有朋友都提到了一个东西叫拔根儿，我不知道是什么。 拔老根儿就是我上次跟老白在聊的时候，我们俩忽然共同的回忆，就是男生把那种比较粗大的叶子，然后呢把那个叶片扒掉之后呢，把后面那段筋来连起来，然后呢用各种方法把它泡得特别硬，然后两人互相拔，谁断了另外一方就获得胜利。 这是什么奇怪的游戏啊。 但是大家乐此不疲，而且我跟你说，当年有各种人把这种老根放到自己臭烘烘的球鞋当中啊，就是为了让它更加坚韧一点。 太可怕了。幸而跟明天会更好都提到了拔根儿，我还在想说请教一下你们，听郭鹏讲完了之后，哎呀 听完以后觉得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游戏啊。但是没关系了，这个承载了很多青春时期的这种回忆了。好了，那个今天是周五，所以呢我们在轻松话题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小的时候难忘的游戏是什么，来听听看，来自于蛋宝的放个假。 暂停就吃饱了，继续前往下一关，到傍晚慢慢慢下来，才能再思考了，问他最近怎样，回答还是就那样啊，反正他出社会也没法再怕出社退，明天休假，想说在外面再多混一下，不然回家也是孤独的案，重新整理他好像 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吧吧啦吧哈，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 他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 80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提到成都传统早餐的代表，不得不提的就是龙抄手。抄手在北方也叫馄饨，在成都很多店铺都有售卖，但要说到最地道最知名的，莫过于皮薄馅嫩爽滑鲜香汤浓色白的龙抄手了。还有韩包子、中水饺等等，也都是具有浓厚历史底蕴的名小吃了。每每老成都们想起，便是将旧时的回忆一并勾起了。在这段时间的音乐早餐当中，我们带大家寻访了中国的各地特色美食，哪一款是你的心头好呢？不用说，那应该是家乡的味道吧。今天早音乐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就是来自李建清的这一首《在家乡》。品味家乡的味道，那才是每个人心中的最佳早餐。 无论你多富裕，成为多么显赫的人，城里的门槛被打破，不再说方言，母亲的家总是要回的。九大八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你屋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散，行道树代替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灰影在飞，这就是你的故乡，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每天早晨，人们在拥挤的长鸣中起床，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你的思念是旧纸木鱼顽疾，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太极，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只知初衷别忘记。大把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你屋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散，行道树代替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早晨，人们在拥挤的长鸣中起床，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你的思念是旧纸木鱼顽疾，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太极，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只知初衷别忘记。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所以呢，今天的音乐早餐选取的地方呢是在成都，但是给的一首歌曲呢，我觉得还是有点小，怎么说呢？ 在家乡。 对，有点小酝酿情绪的感觉哈。 对，那大家其实今天也是一个回味酝酿情绪的话题啊，来问问大家小的时候玩过的难忘的游戏，那肯定也带着这一首歌曲的情绪回到家乡当中，来想一想自己小的时候玩过什么好玩的游戏啊。 嗯。 现在我们的后屏被各种各样的游戏刷屏了，有些我确实玩过，有些我确实不知道。 然后有人说呢，今天呢这个确实是暴露年龄的这个话题。阿然说 ：“Hello， 金鱼宝宝呢，一看就是90后，没玩过拔根的游戏。我小时候最爱的是俄罗斯方块，当时的姥爷送了一个手掌游戏机给我，是黑白的。你知道当年的俄罗斯方块，它不仅是一款游戏，它直接是一个游戏机。 嗯”对 吧， 是是是 啊，所以呢，很多人真的玩的不亦乐乎。我记得当时我爸当年其实正在壮年，然后呢，在某一个单位呢，其实 什么叫我爸当年正在， 确实是嘛。 就叔叔现在听到这段话，应该会一口茶水喷出来。 就是他当年，你知道，就是娱乐休闲的方式，就是拿着一个俄罗斯方块玩20分钟，你知道吗？ 玩20分钟就算是休闲了， 对。 还有刚刚提到，我说我不知道拔根哈，这个金生军吧，特别着急的给我拍来照片，就是这个，就这个。 真的吗？有照片吗？ 对，他给我发过来照片，他们小时候玩的啊！ 啊，对对对， 这是无往不胜的老根儿。 但我跟你说，金生军曼这个肯定不行，因为他这个 太细是吗？ 就是他这个没有酝酿过，就是我刚才说没有塞在球鞋里。 哎呀，好了，咱不要聊这个，大早上的，大家好像还没吃早饭呢，就刚刚说完音乐早餐，怎么能这样呢？ 对， 芋头跟我们说。叠方宝，这个我不知道是拍洋画，我知道 啊。 弹球是我们童年的三大件， 是 其乐无穷。叠方宝你知道是什么吗？ 叠方宝我也不知道，我大概知道，就是最后叠出来一个，就是 叠面包， 东西南北那种， 我们那个叫叠面包，对。哦，我想起来了，这个是。还有正方形饼干，也跟我们提到说集体跳绳啊，就特别是两个人在那边抡大绳，一个接一个的跳进去，最后看哪个队可以进去的人最多哈。 对， 还有传声筒、四驱车、用水球打水仗、俄罗斯方块。小游戏里就是按着套圈的那个，哎呦，能玩一整天。 四驱车你知道吗？ 我知道，就那个时候还有各种换轮子啊，就是换机芯啊， 对， 什么就可以让你自己的车跑得更厉害。 就是好多人都自己去组装这个东西，然后去参加比赛嘛，对吧？ 是，还有一些拥有土豪爸爸的小朋友，就直接买回来一个四驱车道摆在家里，只要看着我们口水直流。 有点过分了哈，把游乐场直接搬回家里的感觉哈。当然呢，这个刚才呢郭荣说到了，没有人说植物大战僵尸嘛，愤怒的小鸟，我曾经玩过整个暑假。这两个游戏出现的时候好像已经不算小时候了吧， 不，这可能是小朋友，因为刚刚还有一个想想小朋友今年才10岁， 是的， 他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小粉丝，他说妈妈喜欢给小朋友做这个小芭比娃娃做衣服哈，但是他自己还是喜欢玩小游戏的， 还有折纸，他最 喜欢折纸， 对，郭荣呢这个游戏呢，我觉得当时那整个暑假我基本也是玩的不亦乐乎，尤其是植物大战僵尸，对吧哈，能够玩一整个夏天的感觉。好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把更多的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小时候玩过的难忘的游戏，可以是电子游戏，也可以是户外游戏，都可以啊。 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也是有大礼包要送给各位的，今天我们要送给7位幸运的朋友，那么待会儿8点钟一回来，我们先会公布3位朋友。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8月8号，距离这个华晨宇的2018年鸟巢火星演唱会的倒计时有1个月的时间了哈。那华晨宇呢也是在鸟巢的金色大厅，在这一天呢是举办了5年之约的见面会，全面发布了9月8号、9月9号连续2天的音乐内容啊！ 火星人华晨宇啊，这一次要把舞台打造成一个魔王降临的概念。想象一下，曾经在鸟巢开过演唱会的，都是什么样的人物？ 对，魔王都是魔王。 是，那这一次华晨宇呢，是来挑战鸟巢了，要把整个舞台变成一张呈现表情实时变动的魔王之脸，还有2只充满科技感的机械手臂，真的是成会玩啊！ 是，所以呢，这一次呢，华晨宇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惊喜呢？我觉得1个月以后呢，我们就会慢慢看到了啊。不过他最近发的这首歌曲倒是不怎么魔王，总体来说还有点小清新的味道。我们来听到的是 《夏之旅》， 对，来听听看《夏之旅》。 我看见海水倒流进天空，变成雨落下。我梦见夏天树荫下发芽，对沙滩说话。Goodbye, mom， 我的记忆。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R3 Hap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Closer 哈。看到 Close 这个词语呢，我就想起了当年的一个段子啊。我们有同事呢，当时呢在播送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Close to You， 本来是靠近你的意思哈。 嗯。 当时呢一本正经的把它的中文名翻译了出来。大家好，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关掉你。 关掉你，这个 radio 还怎么办？因为你知道一般情况下哈，然后就是你说接下来要放一首歌曲，就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哇，我们电台播上播放的音乐，然后接下来歌词就有一句说关掉电台，还有什么就是听着 DJ 播的烂音乐呀之类，然后就那个歌曲你听到之后自己心就揪一下，觉得说哎呀，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出来？ 所以一会儿下了班以后呢，咱们俩准备一个小本本，把这种歌曲都排除掉好吗？ 对，我们有一个黑名单。嗯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小时候玩过的难忘的游戏是什么啊？刚才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提供了超级多，我觉得其实今天算是一个回忆杀的一个部分吧哈。然后呢，但是有两个人呢一直在问我，我们游泳健身了解一下，透露疑问，郭鹏推钢圈你玩过吗？嗯，这个我还真没玩过，我觉得当时小时候这个游戏对我来说有点蛮高智商的。 推钢圈是推铁环那个吗？ 推铁环，对对对对对， 就是等于说就是我就有一个自制的铁环，然后有一根杆，然后拴着它， 可以推它 一路推着跑， 对 吧？ 对，嗯 嗯， 但是 我见别人玩过，我玩不了，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得自制吧，就有些东西就是，所以呢我旁边没有人帮我做这么一个铁圈，小的时候我其实还挺笨手笨脚的啊，所以这个事情不好做，不好做。 依依的爸爸纠正我们说，叠方宝不是那个东南西北，就是互相抽的，把对方的翻过来就赢了，最好呢是用本皮或者挂历纸叠的，这就非常专业了。 哎，又把我们拉回到呢小的时候呢，每次呢新书拿回来以后还要做点书皮儿什么的，对吧哈。所以呢这个皮儿呢一般来说是比较好用来折纸片或者叠出来以后比较坚硬的哈。啊 ,LEE 呢说砍包就丢沙包，小的时候一下课呢就说砍包去，然后一呼百应。电子游戏呢就是仙剑和剑侠情缘了哈。 嗯，那还有工业业民跟我们说哈，那个时候好像感觉没有任何的电子产品，但是这个童年呢依旧非常的美好欢乐，比如说丢石子啊，自制铁环啊，跳皮筋啊，等等等等的。 我这儿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刚才不是说到了这个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ABA 嘛，对不对啊？然后我刚才问了这个橙子，我说那你每次选了30条命以后，你选的是圈蛋还是散蛋？ 圈蛋散蛋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魂斗罗每次可以选择自己那个蛋是这个、一大片的那种散弹枪，还是一个绕圈那种蛋。然后他说啊，还有圈蛋散弹的，反正我就那种辐射比较广泛那种散弹嘛，30条命都弄不出来啊。 哎呦，这真的是有共同美好回忆，玩过一样游戏的朋友可以相互确认过眼神啊。 是的哈， 也希望大家跟我们确认眼神的方式就是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今天是有奖品送给各位的。 是的，说到确认过眼神，接下来这一部呢就要跟静瑜来确认一下眼神了哈。电影局公布了7月下旬的影片的备案公示，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已经正式立项了。所以社会人的你 啊， 怎么看？ 你先听听啊，小猪佩奇再配上过大年，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山寨版本的，但其实真的不是。 是的， 它是阿里巴巴影业和小猪佩奇的版权方 Entertainment One 来联合备案的。 对， 那电影呢将把小猪佩奇和中国的传统节日结合起来，讲述了汤圆饺子一家和祖父母在除夕团聚，共同体验传统习俗的故事。 所以小猪佩奇都准备来中国过大年了，那么这种樱花粉粉的感觉是不是会充斥在荧幕上面？ 你是指他要带着自己的表弟乔治，两个人一起漫步在樱花树下，告诉大家，这个是汤圆，这个是饺子，我们一家人要一起过大年了。 好了吗？哦。 天下五百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早安音乐秀，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由任嘉伦、费启鸣以及俞灏明、秦奋和韩慕博来加盟的亲子综艺《超能幼稚园》，近期呢是在爱奇艺上线了啊。 到了暑假啊，孩子们在放假，那么关于亲子的一些综艺节目呢，也是接连的上档了。 嗯， 除了像这个《超能幼稚园》呢，还有前一段时间这个嘻哈侠黑豹曼欧阳靖来参演的《童话侠》。 嘻哈侠， 嘻哈侠。在节目当中呢，这一次《超能幼稚园》的几位男嘉宾是化身为幼稚园当中的实习老师，来带领萌娃。他们完成重重考验。 嗯， 那么男性的成分这么重哈，当然节目也设置了特色妈妈团来全程陪伴孩子在超能幼稚园当中成长，并且也有国内的一些育儿专家来为宝宝成长护航。感觉现在的小孩真的是好多大人围着他们转。 对， 可是小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玩得很开心啊，比如说踢，就是踢毽子呀，然后跳皮筋啊，扔沙包啊等等的， 所以不输他们哈。但是现在呢，对老爹好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不对？已经呢养孩子这件事已经不光是老妈的事儿了哈。 对，那对于老爹来讲的话，郭鹏的老爹应该欠他一个铁圈吧，毕竟小的时候也没有玩成。 但是他一直在玩俄罗斯方块哈。 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有人劝我不费乱收玫瑰。 哎呀呀，我的宝贝，快去约会，虽然那男生人头发像刺猬。 哎呀呀，我的老爹不在身边，你碎碎念口里依然没变。 哎呀呀，我的宝贝，你是小鬼，只要你能得到幸福的智慧，少顶嘴就非常完美，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早一说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好了，刚刚跑完，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秀当中。 非要装的喘口气，我是一定要拆穿鲲鹏的鲸鱼。 我是没有跑了，但是我跟你说，这首歌曲呢，上周呢其实也是放过一次，然后呢当时还取得挺不错的效果。每次一到假期的时候，尤其是暑假，就有那种就浓浓的想去海边玩一下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曲我觉得算是跟海边搭配的最好的歌曲之一了哈。 配上这首来自 NP 魔幻力量的 Summer， 我们来看看大家小时候玩过的难忘的游戏。 好， 这也是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的话题。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把答案告诉我们。当然一开始还是要公布一下我们第一时段啊，今天也是有奖品送给大家的。我们的节目的奖品是由腾讯圣斗士星矢提供的价值188元或者68元的游戏礼包。那么第一时段呢，先跟大家公布四位获得68元的这个游戏礼包吧。 好的， 我们把大奖还是留在最后。 他们是， 来，我们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8759的无萨不好，还有6010的 Tronit， 1376的 Mercy， 还有1588的想想。来，恭喜四位， 恭喜这四位朋友啊！这个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毕竟大奖还没有发，对不对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小的时候玩过的难忘的游戏，大家首先要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呢之后呢把你这个你玩过的游戏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哈。 是，那形式不限哈，电子游戏或者户外游戏都可以。比如说户外，恩仲明就跟我们提到说弹钢珠、跳房子呀，跳房子这么经典的游戏，今天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提哈。 哎，是的。 还有翻墙，然后翻墙。翻啪机，这个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是 1、2、3木头人、跳皮筋、丢沙包、超级玛丽都特别棒。 对，我跟你说啊，人有的时候不能出错。我刚才口误说到了乔治，是他的表弟。 是我 你说的是吧？ 对对对，我说的乔治是他表弟，是亲弟弟，不好意思。 对，然后就变成亲弟弟，是的。然后但清明这个答案，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真的是冰与火两重天的感觉啊。他说我小的时候学奥数。啊，好惨！打棒球了解一下，哇，好高端啊！ 这是你小的时候玩过的难忘的游戏吗？ 对呀、 学奥数 啊，学奥数这个事儿， 我真是同年不同人呐、 啊。对啊， 来，不管是什么样的游戏哈，或者你觉得好玩的事情，都可以来到杂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麦田音乐节呢将在2019年23号到9月24号，在房山区的长阳镇，长阳音乐主题公园来举行。首批的阵容发布了，哇，超厉害啊！吴青峰、徐佳莹、陈丽以及哈士以及后海大鲨鱼等著名的音乐人啊。 是，那在今年的9月23号到9月24号呢，大家就可以在长阳音乐主题公园看到你喜欢的各位了。今年麦田音乐节是设置了3大舞台，共有共计40组的表演者登台表演。那除了刚刚大家了解到的这些熟悉的歌手之外呢，还会设置一些文创集市，还有艺术装置，所以大家在这里既可以听到音乐，也可以看到网红美食，还可以就跟好朋友哈一起搭搭帐篷啊，在这里玩一玩游戏呀、打打牌呀、什么都可以。总之就是让每个人都狂欢起来。 听起来感觉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那刚才说到了这些歌手当中呢，清风是排名第一位啊。说实话，算一算，我觉得也是确实挺厉害的。他这么多年经营在乐坛当中，而且呢，这两年呢在不停的求新求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吴清风今年带来的一首 disco 的单曲，名字叫做 Everybody Woohoo， 听一听看。 像水墨下需要一些600cc。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对危险的渴慕，对现实的疏忽，有时候So everybody 呜呜呜 So everybody 呜呜呜，有灵感时候呜，百无聊赖也呜，有时也嘿。 什么？北京人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

就补充了很多我们刚才已经忘掉的游戏。比如说呢，有人说谷歌2007说没有人说摔跤泥吗，就是把泥弄成碗状，然后用力的摔在地上，看谁摔出的洞大。要诀在于形状够大，底部够薄啊！ 啊，这个确实厉害啊！ 是。 但还有女孩非常喜欢玩的小陈子 Angelina 给我们补充了一下情景扮演游戏啊。 嗯。 小的时候就是玩过家家的升级版，模拟宫斗来扮演侠女，还有假装明星扮演美少女战士等等，乐此不疲。 对。 而且他还是孩子王的那种，就他先挑好角色。 嗯。 我还印象最深的就是小的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所以我会把家里的蚊帐拿过来，就是装那个你知道白娘子就头上插。 对，还有床单的啊。 先扎一个鸡，然后插两根筷子，然后再把那个你知道蚊帐盘在头后面，然后小青过来。 那时候估计这个蚊帐啊包括筷子的这个销量应该不错吧哈。我忽然想到了小的时候的一些游戏，我自己想到啊，比如说三个字儿，你玩过吗哈？ 三个字儿怎么玩啊？ 就是三个字儿，然后就定住，就说三个字嘛，比如猪八戒、孙悟空 啊， 这样，然后就定在那边，然后那个人追你的人呢，他就只能跑向其他人哈。还有什么类似于这种，哎，我记得当时好像有地上画线，然后大家玩海陆空之类的游戏啊，这是我们小时候也玩过啊。 哎，真的是好暴露年龄啊。 对，嗯、 各位也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在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大奖为大家送出。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勾起大家舌尖上有点口水跟回忆的一部纪录片哈，《人生一串》。最近呢是意外走红，这个节目组呢是走访了全国的32个省市，近500家的街头烧烤摊，最终呢将镜头对准了其中的27家，并且刻意的回避了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为什么要回避呢？ 就是他专门挑选到了农村偏远的地区啊，让大家来了解整个我们大中国地区好吃的这些街头烧烤摊儿。 是。 那这部6集的纪录片呢，是刚刚在哔哩哔哩上结束了第一�轮的首播， 嗯， 播放量已经超过了3400万，而且呢，豆瓣评分高达9.0分呢、啊。 嗯，网友 所以网友就说，对， 他说呢，这是拍出了中国版的深夜食堂，就中国版的深夜食堂大部分人也就是撸串了，对吧？ 就深夜烤串哈。之前的这个深夜食堂拍出来被大家诟病。就是说应该出去拍烧烤摊啊， 对， 这才是中国夜晚的美食文化。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刘思汉带来的《孤独的美食家》中国版本当中的主题曲，名叫做 Let It Be。 忙碌是害怕空虚，远行远行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想要呼吸呼吸这城市的空气，倾听倾听这人群的悲喜，在前行的晚餐后忘记。 Oh let it be，相遇忙碌忙碌是害怕空虚，远行远行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想要珍惜珍惜每一次的相聚，相信相信下一刻的自己会发现这辈子的乐趣。 Oh let it be，

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Still the music 来自于春春李宇春，已经是周五的时间了啊，所以呢，让大家来跟着一起来跳舞跳舞 ，dance dance。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话题是小时候玩过的难忘的游戏，大家把自己的这种答案呢都发了过来哈。 那我们来看一看哈，马孟松，我非常的佩服你啊。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游戏啊，基本都是属于。非常挺好玩的，勾起大家童年美好回忆的。但他告诉我说，小时候夏天喜欢玩非常刺激的捅马蜂窝。 这个你估计全身防备都已经做好了，但是你捅完以后，这个马蜂飞到哪儿你就应该不管了，对吧？ 别这么玩，这多吓人呢！想想我就觉得浑身打激灵， 太可怕了。但是另外一位朋友，哎呦，他这个名字我真的不好念，哎，三个贝是什么词哈？ 啊，碧玺 啊，碧玺哈、啊。他说呢，捏泡泡。很多人应该一定都干过啊，这个他说呢，捏泡泡不是无聊人的专利，是减压的好方法。 我到现在还会捏，就包括你像很多 包装的那个泡泡， 对 对 对，就买快递，然后他回来寄，就防快递被撞压呀，就会给你垫那个，就闲着在那儿没事儿都一个一个挤，一个一个挤。 嗯，下次你寄到快递的时候不要跟我坐一起，因为我听到应该会很烦。 就喜欢的人特别喜欢，烦的人是真的神烦。 对，不是你自己捏的人很喜欢，因为你知道那个泡泡什么时候炸，你知道吗？ 对， 旁边那个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捏，什么时候爆。 心惊肉跳的啊！ 对哈。 晴天雨滴跟我们说鸡毛信拍洋画，还有老狼老狼几点了？哎呀，这个真的是勾起童年回忆的游戏。 老 就在问，就一群小朋友才能一起玩。 嗯， 然后他问你说老狼老狼几点了？他说七点了。比如说你回头可以跑几句，跑几下， 啊、 让他听。对，然后那但是你要在他回头的那个时间跑到他跟前去，然后就拍到他，所以就看两边谁眼疾手快一些。 哦、好，这个、游戏有意思，一会儿咱们俩下了班玩一把哈。 不要。 郭威说难忘的游戏呢，是一定有难忘的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平房周围都是男孩小哥哥，喜欢踢足球，但没有人喜欢守门。于是呢，以我哥为首的他们就盯上了一边活泥巴的我。 哎呦， 好可怜啊，马两块砖头呢在球门中间让我蹲中间。欣慰的是他们热衷于抢球，基本不往门里踢，但是你知道吗，一踢就准能闷到我，那么大个球门准能闷到我哈。 他在想说难忘的游戏一定有难忘的人，我以为这是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但是哎呀，一定要现在找哥哥算账哈，长大了以后 是你让你哥蹲哪儿，然后你开始闷他哈，看闷几脚能闷到好不好哈？ 就我们还是别鼓励这种了。李欣跟我们说小时候还玩过分地盘，就是拿自动铅笔插一根针在土地面呢画大方块或者大圆形，用工具戳地面，够三次成功了以后就可以分地盘了，看谁分的面积大谁就赢了。各地的小朋友啊，真的是为了玩啊，这脑洞大开、 啊、而且很早就有这个当地主的意识，还是挺不错的啊。不过呢，我觉得现在人呢可能玩的方法确实跟我们原来传统上有些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这个科技大爆炸的时代嘛，对吧？最近呢 BBC 的公司呢就说了，21号呢在伦敦将举办两场音乐会，但你看这两场是虚拟现实的音乐会，怎么样，玩的是不是特别溜啊？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场音乐会也是一年一度伦敦逍遥音乐节的一部分。那这一次的主题就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这音乐会的创作者呢是从一战士兵寄给家人的明信片当中来获得一些灵感，所以他们制作出了两段反映一战期间无数家庭思念前线亲人的虚拟的现实视频，也希望他们可以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受。 嗯，当然呢 BBC 晚些时候呢会发行这两段时长分别是7分钟和25分钟的音乐会的视频，这也是 BBC 首次将虚拟现实技术引入到了伦敦逍遥音乐节这个有100年的历史的古典音乐盛会当中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在来自于逍遥音乐节为大家提供的这种虚拟又现实的这样美景。不过呢，我想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会出现在这个音乐节当中，因为它是来自于英伦的非常著名的乐队 Oasis 带来的 Live Forever。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好几年 突然吸了一下鼻子， 哎呀，经典就是有这种魅力啊，真的听的也就是快哭了啊。我记得当时看到了这个莫文蔚的这首阴天，当时李宗盛写他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嘛。李宗盛呢说，你知道李宗盛是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 给了这首歌吗？ 对呀、啊、你知道就是大神就是大神啊，就是李宗盛在看别人婚礼的时候呢，忽然就想，哎，他们俩你看今天结婚，然后未来呢还会有家庭，还有会有小孩，还有纷争等等等等啊，有一天他们俩可能是不是会就会走到两个人不得已要分手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时候他想到这儿的时候呢，就迅速的抓起了面前的餐巾纸， 写下了这首歌，对吧？ 对，把这首歌的歌词写了下来。 啊，我觉得这还不错，就没有现场的来。哎，各位，那个 我给大家唱一首， 我就有感而发，给你们写一首歌哈。我觉得你看这俩人结婚，这多啥风景、啊？ 这太没情商了。 但是也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首传世的经典歌曲，来自孟蔚的一首《阴天》。 哎，是的啊。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游戏。刚才呢，说到了阴天，感觉把这个氛围呢弄得悲凉一点点。但是呢，任性的凯哥说，小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游戏王决斗卡牌。还带着自己配好的心爱的卡啊、挑选各个村，那个时候呢最远的一次呢跟小朋友一起呢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其他地方跟人去决斗卡牌哈、啊、哇，这个你这个玩游戏的心也够，真的够大的啊。 但这个集卡牌确实是大家就是难以回避的一个童年的一个经典啊。 是， 包括这次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也是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提供的价值188元或者68元的游戏礼包。 嗯， 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8月2号已经在全平台上线了，也是车田正美联合天美共制的。下载游戏重燃永不言败的小宇宙精神，那这款游戏当中呢，也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卡牌收集系统。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呢这次的这个68元的。几位获奖的听众，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呢可以获得188元的这样的一位这个现场的游戏的礼包啊，所以呢应该来说奖品还是比较丰厚的。嗯， 是。那刚刚呢给大家揭晓了四位哈获得我们68元礼包的各位，那接下来要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9367的郭威，手机尾号是0654的晴天雨滴，7399的小陈曾周丽娜，还有2045的小玉玉是获得了我们68元的这个礼包。 好， 那最后也要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1107的 Shadow，得到了我们今天188元的礼包啊！ 恭喜恭喜！ 因为他提到了三个大家都会戳到点的难忘的游戏， 是什么？ 今天我们的点名率很高的， 嗯， 魂斗罗， 嗯， 坦克大战，大型游戏机《三国志》。 好的，我觉得送给他吧，因为确实呢，我觉得勾起了我们很多的这种童年的一些回忆啊。所以呢，今天呢，其实也算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致敬了一下我们逝去的青春以及青春时候的日子。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又将有一阵雷阵雨会光临本市，白天的雷阵雨的集中在西部的北部的山区，时间也比较短，而大面积的降雨呢，将出现在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所以呢请大家来注意一下哈。 嗯，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回落了哈，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还是比较舒服的，大家可以筹划一下周末到底去哪里玩比较好一些。 是的，周末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呢请大家来放松一下心情，去享受一下自己的这个周末的假期吧。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来自于鲁向慧的鱼儿。周末快乐，下周一我们再见， 下周再见，拜拜。 多想问海浪，你知道吗？疯狂的、任性的、飞翔的那个我，安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谁嚣张？谁贪婪？谁放肆的纠缠？背叛与不背叛，都与我无关。连紧握住。